谁来为我参谋？到下一个路口是向左还是右？有谁来为我参谋？ 十年前的我曾经也相信别人说的话，十年后的我已长大，变得聪明，加点奸诈。我不再爱 cartoon， 不再爱魔术，就连简简单单的笔记也慢慢忘记。十年前的游戏已不再远处，越大越害怕，越害怕这个世界把我变得无知化，人越大越害怕。 行之有度，事业无疆。奥宝仕达众泰汽车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7:00。 先生，请问加多少号汽油？ 92，加满。 100，200，300。 你加油，我买单，厉害了，我的众泰！即日起到奥宝仕达购众泰 Z700 T600，就送3000元加油卡。活动持续到4月30日，详询010-6736-2558，6736-2558，五方桥西北角庞大汽车园内。 众泰汽车为大众代言。 没错。现在你听到的是一家不同凡响的电台 FM999， 朝夕相伴，天长地久。 信息大爆炸时代，1000个读者就有1000个哈姆雷特，那你觉得什么样的声音才是最动听的声音？最好的声音发自你的内心 FM999 不只是旋律而已，我们想把最多最好的都给你。合作咨询电话010-8237-4595，185-0103-0708。 这里有最动听的音乐，这里有最时尚资讯， 最时尚资讯， 这里还有最热辣的话题，这里是音乐自在游，你准备好跟我一起尽情享受精彩的音乐时光了吗？每天早上，我在这里等你。从1998年出生的中年女子，到34岁老来得子，再到1992年，人生呢已经正式步入了中年。最近呢，没有一点点防备，1992年中年危机悄然来袭，也是引发热议。作为很多的90后，在这样的论调之下呢，也是要弱弱的说一声，对不起啊，没留神就到了中年了。不服老不想长大是很多人朴素的想法，就在每个人的心中，新房一边住着年少，新厕一室则住着青春。当然，如何定义青春，如何识别年少，从年龄划分的角度来看并非固定，也会随着时代发展而浮动调整。这次呢，1992年中年危机则源自联合国对于青年的定义，即15岁至24岁，老中青三代形成年龄区间固然容易，可是谁老谁少恐怕也不能为年龄而论。大家早安，我是主播 Nicole， 欢迎收听今天的资讯全分享。针对贵州省毕节黔西县一留守男童被姑父皮带抽打一事，日前呢，澎湃新闻从贵州的毕节市黔西县县委政府证实呢，事发时呢，男童在其姑父姑母家居住，经过法医鉴定，男孩受伤程度为轻伤1级，其姑父被刑事拘留，其姑母呢，因为处于哺乳期，暂时呢不实行强制措施。目前呢，男童已康复出院，被送到了贵阳市开阳县民政部门照顾。 清理处置僵尸企业是今年去产能工作中的牛鼻子工程。经济参考报日前呢采访了解到，目前的至少已有14个省份明确了今年清理僵尸企业任务清单，但在处理僵尸企业的过程中呢，多地普遍遇到了人员安置压力大、资金筹措渠道单一的障碍。如何确定僵尸企业，各地参考标准也不确定，相关方面呢则在积极采取措施破解难题，保障僵尸企业处理工作平稳推进。接下来这一时段最后一条资讯，我们共同来关注美股。在周一的美股收盘跌涨不一，指道下滑呢 0.22%， 连续八个交易日走低，创2011年8月份以来最长跌势。特朗普的新医保法案遭遇挫折，令市场情绪承压，投资者呢正在对特朗普的促长计划进行重新的评估。今天的这个时段的资讯先告一段落，接下来放松下心情，听到这首来自于帅哥小鲜肉彭于晏的《大海爱蓝天》，希望你会喜欢。 有同样的辽阔，大海仰望着蓝天，就算距离再遥远，也会在天边相见。在海平面的那端，会有真存在，因为你给的未来，大海爱上了蓝天。在我的爱情之前，横越这一片大海，我的冷漠与悲伤，渴望着被了解，一直到你的出现，带来阳光和蓝天，你的爱开始瞬间。深爱着蓝还深爱着蓝天。 大家早上好，此刻您收听到的是音乐自在游，我是主播林口。今天一早上听到彭于晏帅哥的声音，就觉得心情好好哦。早上第一首歌来一首帅哥的歌曲，养养眼，改善一下我们比较低迷的上班路上的心情。听到了彭于晏的这首《大海爱蓝天》，你还喜欢吗？ 说实在的，我真的是真真正正的太喜欢这个人了。拍电影非常的真诚，然后肯用心去塑造每一个角色。但是说实话呢，因为本人真的是太帅了，重要的事情一定要说好多遍，所以呢每一部电影呢我们都把目光放在了人家的颜值上。想想呢，对于这样的漂亮的颜值来说，还是有那么一点小小的不公平的啦。比如说呢，东风破黄飞鸿之英雄有梦什么的，人家真的是又帅又酷又硬汉的这个形象。所以说有时候颜值太高也不是很好啦，因为我们总是觉得哇，这么帅的人，这么帅的脸，会对他的颜值想入非非。好了，接下来该正经听歌了，我这是一个正经的音乐节目。接下来呢，我们送上的这一首歌来自于蔡依林的 Love Love Love。 为什么听一首蔡依林的歌呢？很多人都在说啦，这是一个八卦，说呢蔡依林单身之后，我们都想她跟谁在一起呢？她跟彭于晏还是可以撮合一下的。赶快一起来听听这首歌吧，希望你会喜欢。 Love Love Love幸福就在附近，有一点暧昧。

迷迭香，很喜欢周董的声音，因为它代表了我们曾经的年少青春呢。我记得我应该是在十来岁的时候吧，上个世纪初，哦不，二十一世纪初，周杰伦的专辑呢就可以卖到你想象的任何一个地方，学校附近的书店、超市啊什么的，基本上你只要放学的路上都可以听到他的声音。其实最开始我应该不算他的铁杆粉丝，但是你要说不受影响，那绝对是假的。当然，如果你要说周杰伦的作品不好，那也是假的，人家作品棒棒的。现在呢，快三十岁了。想想过去啊，爸妈喜欢的都是邓丽君呐、然后表姐表哥、堂姐堂哥喜欢的也是飞姐啦，弟弟妹妹呢喜欢的是 EXO， 那对于我来说就剩周杰伦了。邓丽君呢已经离开我们很久了，当然我们喜欢的阿飞也太久没有出专辑了。周杰伦呢虽然不再是全民的当红炸子鸡，但人家好歹现在人周董也是在巅峰时期啊。感谢上天，虽然我长大了，但是周先生还没有老。也希望在未来的生活当中能够更多的听到周董、周公举的声音。听过了这首迷迭香，接下来送上这首胆小鬼，来自我们都喜欢的梁咏琪。 你爱咖啡低调的感觉，也爱手机的音乐，怪得很另类，你很特别，每一个小细节情绪的错觉，讨厌自己像刺猬，小心的防备、我很反对为失恋掉眼泪、离你远一些，喜欢看你紧紧皱眉，叫我胆小鬼，你的表情 是。 收听到的是音乐自在游，我是打了鸡血的 DJ Nico。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还是一如既往的聊聊好歌，不然你们都忘了我是一个音乐台的 DJ 了。梁咏琪她走红应该是在香港乐坛最火热的那个时候，当年呢大香港的造星能力实在是太强悍了，连这种高音不太能够上去的这个歌手呢也可以推出来，演唱会也是一场接一场，而且是场场爆满。梁咏琪本人呢也获得了各种音乐类的大奖，甚至呢在本世纪的超早期啊就宣布退出香港音乐奖项的评选，颇有呢已经获得终身成就奖的这种老牌巨星的风范了。所以说到底，我觉得他的底气还是当年香港造星业的底气吧。听听梁咏琪的歌，你会发现带一点小小的文艺女生的气质，又有那么点小小的个性，所以我觉得算是一个很特立独行也很新鲜的一个声音。听过了梁咏琪的这首经典的《胆小鬼》，接下来继续这种火热的情绪，来一首林俊杰的《只对你有感觉》。 不解的眼神，紧张爱敌人，往事猜测，我是不忍，有点烦人，又有点迷人。浪漫没天分，反应够太迟钝，不够精神，我挑错颜色，但很矛盾。换你的笨，微笑再美再甜，不是你的都不特别，眼泪再苦再咸，有你安慰就是晴天，靠得再近再贴，少了拥抱就算太远，这世界只对你有感觉。体贴成年人，爱哭绝浑身，又是天真又是狠些，对你耍狠就是舍不得，吸收养分，让脑袋平衡，要你深深重重慢吞吞，怎么承认我非你不可？微笑再美再甜，不是你的都不特别，眼泪再苦再咸，有你安慰又是晴天，靠得再近再贴，少了拥抱就算太。也是对你有感觉，哦，玩得再疯再野，一瞪一眼我就收敛，保留再宽再狠，只要你牵就很安全，我会又乖又黏，温柔体贴绝不敷衍，我只对你有感觉，我只对你有感觉。再甜不是你的都不特别，眼泪再苦再咸，有你安慰又是晴天，靠得再近再贴，少了拥抱就算太远，这世界只对你有感觉。

话，你知道那有多伤人吗？但我顶多只记个三分钟吧，最后依然体贴地送你回家。有时想，如果我不是一只狼，你也许会懂得学着体谅，但是我完全无法硬着心肠做得让你有一点难过失望。总觉得要疼你的责任，要你是最快乐最单纯的人，因为你让我的心变得丰盛，原来不奢望的变成可能。总觉得要疼你的责任，让你做最轻松最自然的人，我想不遮掩也是一种信任，爱的了解包容才算爱的完整。 这首歌你还喜欢吗？作为一个有家室的女生，听到这首歌就别有心得，觉得这真是一个好男人的典范。我还记得在2014年的时候呢，品冠是在歌手二返场，温暖的男声直直地唱到了我的心间啊，再次成为了当晚的催泪治愈的情歌。虽然他没有令人特别震撼的那种高音，但是品冠温暖的声音却让很多人都感受到坚定而沉静的守护与保护。品冠的创作呢，特别是这些年的创作，都趋于一种比较平淡简单，相比起主打或者是在可听性上有点减分，但是这些创作都很能代表我觉得当下品冠的内心吧。因而哪怕再平淡再简单，也有令人触动的地方。情怀这个东西吧，有的时候真的就是说不清也道不明，你们觉得呢？听过了品冠的这一首

听音乐自在游了吗？嗨，你好，我是苏运莹，我在听，你在吗？ 我以为要是唱的用心良苦，你总会对我多点在乎。我以为虽然爱情已成往事，千言万语说出来可以互相安抚，期待你感动真实的我们能相处，写词的让我唱出你幸福。谁曾经感动分手的关头才懂得离开排行榜更铭心刻骨，我已经相信有些人我永远不必等，所以我明白在灯火阑珊处为什么会哭。你不会相信嫁给我明天有幸福，只想你明白我心甘情愿爱爱爱爱到要吐，那是醉生梦死才能熬成的苦。爱如潮水，我忘了我是谁，至少还有你哭。房间一个人的心有多孤独，我已经相信有些人我永远不必等，所以我明白在灯火阑珊处为什么会哭。你不会相信嫁给我明天有多幸福，只想你明白我心甘情愿爱爱爱爱到要吐，让我断了气贴了心爱的过火，一回头就找到出路，让我成为了无尽的 K 歌之舞，麦克风都让我征服。想不到你若无其事地说这样滥情何苦，我想来一个吻别作为结束，想不到你只说我不许哭，不让我淋雨。 Eason陈奕迅算是很多人很熟悉也很喜欢的歌手，如果你要评价他，我觉得每个人都可以叽里呱啦说一大堆。可能是年龄的增长嘛，你会发现有的时候我没有办法用特别客观的语言来描述陈奕迅，当然我觉得我可能也没有那么多的资格去评价他，毕竟你也不是一个歌手，我也不是一个歌手嘛。但是我觉得有的时候人不可能太完美，有好呢就有坏，有人喜欢呢就有人不喜欢。很多人喜欢伊神基本上都是从他的歌开始的，然后发现他的唱功真的很了不起，再慢慢的开始了解他，人也很有趣，神经有时候也很大条，然后是那种特别做自己的歌手。我相信正是因为这些琐琐碎碎包括个人魅力的这些原因吧，会让这么多人开始喜欢上他。对于我来说 Eason 不属于男神，因为其实他长得也没有那么的帅气了，但是呢人家有才华，唱歌唱得好，这对我来说也是男神的一个标准，看看我是如此的没有原则。 好了，接下来我们该听到这一时段的最后一首歌了，来自于戴佩妮的《Cinderella》，一首非常轻松的歌曲。歌曲过后，第二个时段呢，我们依旧听听资讯，聊聊好歌，不要走开，我们一会儿见喽。 他没有过来线，没有华丽衣裳，没有钟声的敲打，没有带花香，没有舞会装，他的名叫 Cinderella。说话不懂装傻，任别人叫他丑小鸭，春去秋来没变化，他心中只有一套旧想法。Cinderella的眼泪难道现在就不珍贵？他的名叫 Cinderella， 王子白马，现实神话，梦里梦外无数与他，这般年华无情啊，期待奇迹般的盼。 终点是爱琴海，全力奔跑，梦在彼岸。我们想漫游世界，看奇迹就在眼前，等待夕阳染红了天，肩并着肩许下心愿， 随风奔跑，自由是方向，追逐雷和闪电的力量，把浩瀚的海洋装进我胸膛，即使再小的帆也能远航，随风飞翔，有梦做翅膀，敢爱敢做，勇敢闯一闯，哪怕遇见再大的风

宜宾市卫计委对宜宾市妇幼保健院班子成员相关责任人进行了调查，下一步呢将根据调查结果对责任人进行严肃处理。日前有文章称呢，快速飙升的国内房地产价格正在推动中国大陆投资者前往海外捡便宜，中国呢也因此超过了新加坡，成为马来西亚房地产投资的最大来源。美国房地产资本分析公司对于1000万美元以上的完结交易的统计显示，中国企业过去三年向马来西亚房地产投资超过了21亿美元，新加坡公司同期的投资仅为9.85亿美元。中国大陆投资客希望通过寻找比澳大利亚和新加坡更便宜的替代选择，马来西亚已成为热门地点。这时段最后一条资讯，我们共同来关注储备饮用水源地。位于惠安县罗城镇梅山村的梅山水库是政府划定的饮用水一级保护区，作为惠安县的储备饮用水水源地，水库呢严禁从事旅游、游泳等可能造成污染的活动。然而这样一个水库竟然成了游泳爱好者的天堂。今日呢，更有网者发帖称呢，惠安县一名科级干部林某常年组织一群人在惠安梅山水库裸泳洗澡，甚至还有人在水库小便。该水库呢是饮用水水源地，裸泳不仅违反了相关法规，同时呢，水库也是许多村民劳作的必经之地，在光天化日之下赤身裸体实在是有伤风化。好了，这一时段的资讯全分享就要跟大家说再见喽。接下来平复一下心情，进入今天的音乐时段。我们要听到的这一首歌呢，来自于方大同的《每天每天》，你还记得这首歌吗？ 不同的意义存在。 上好，此刻你收听到的是音乐自在游。嗯，对，没错，就是我是 Nico。 刚才呢，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方大同的《每天每天》。说起每天每天这个词，我想到的就是每天上班好痛苦，多么希望明天就是周末，但是没办法，上班还是要上的。所以此刻正在上班路上的你也不要气馁，班都上了，你想想周末还会远吗？咬咬牙坚持一下，胜利就在前方。其实我说到方大同，我觉得给我最大的感受应该就是他和薛凯琪的一点点小绯闻了。不要怪我，因为本人就是有那么一点点的八卦。据说呢，方大同平时呢脾气很好，很 nice 啊，只有问到跟薛凯琪有关的问题，他才会莫名的紧张起来，然后你会发现一个小男生的羞涩。其实我觉得吧，对于薛凯琪来说，方大同或许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当然作为我这种路人甲路人乙，只是满足一下内心的想象就好了，明星的世界我怎么可能懂。听到了这首方大同的《每天每天》，接下来放松一下心情，听到来自于容祖儿的，来自于容祖儿还有很多歌手的合唱，最近比较烦，女生版的最近比较烦，听起来别有一番韵味哦。 最近比较烦，比较烦，比较烦，从一开始就不怎么喜欢上班，却每天工作到很晚，喜欢电视剧也没法收看。最近比较烦，比较烦，比较烦，总觉得爱情不是想象的简单，现在只想要个肩膀挡着大风雨，撑起把雨伞。最近比较烦，比较烦，比较烦，结婚的礼物没一份特别喜欢，我的妈妈不厌其烦每天追赶。 优米什么时候生个 baby？ 真心她很感。最近比较烦，比较烦，比较烦，我长得不赖怎么没有人喜欢，每一个真心的胸膛，也许是我注定要流浪。最近比较烦，比较烦，比较烦，我觉得我的世界要做梦不难，把梦想实现很困难，努力加运气这个超难。最近比较烦，比你烦也比你烦，我很久没有站在舞台上方，现在的模样有点不习惯，却喜欢唱歌，有你们做好伙伴。现在每天只想回家吃饭，我的狗狗叫我快乐不难，脸要挂上微微笑的模样，没有什么天大遗憾，看着前方随风起帆，世界不会给你太多麻烦。某个幸福说我成功很难，爱我是杯公办十年时光，相爱不难，相处却不简单，喜欢出发，努力学习平凡。麻烦麻烦麻烦麻烦麻烦，我很麻烦，麻烦麻烦麻烦。最近比较烦，比较烦，我比较烦，我其实没有想象的那么坚强，不要在意势力的眼光，专注在自己要走的方向。最近比较烦，比较烦，比较烦，人生这一段总有你们陪伴，姐妹的关心充满温暖，将来有宝宝一起煮饭。 我不要啊。 不烦，我不烦，吃一杯饭你比我烦，我不烦，不烦， FM 九九九是有条不紊 ，FM 九九九是温文尔雅 ，FM 九九九是雍容华贵 ，FM 九九九独一无二的帝都韵味。 此刻的你听到的是音乐自在游。嗨，你好，我是苏运营，在这个早晨希望用音乐叫醒你的耳朵。 刚刚呢，我们听到的是男声版庾澄庆的《遇见》。听到这个版本的《遇见》，我完全忘记掉了曾经孙燕姿也唱过这首歌，感觉哈林把它改的已经完全属于他自己了。听他的歌的时候，你不禁会想到他的招牌动作 Rocker。 不要怪我太神经大条，因为喜欢哈林，然后他这个动作就一直在我脑海中挥散不去。很多人其实认识哈林都是从好声音开始的。另外呢，哈林现在也处于一个有点微妙的一个状态。

一周五个工作日内你会提及加班多少次？ 同事们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今天加班。 有完没完啊，天天加班谁受得了？ 还要加班呢。 试试看，从今天起避免不必要的加班，健康人生，合理加班。 信息大爆炸时代，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那你觉得什么样的声音才是最动听的声音？最好的声音发自你的内心。 FM 九九九不只是旋律而已，我们想把最多最好的都给你。合作咨询电话：0108237-4595，18501030708。清晨是一束划破天际的曙光，清晨是一份温暖心灵的激荡，清晨还是对一整天律动生活的守望。 FM 九九九，在清晨开启你一整天的品质回响。 这里有最动听的音乐，这里有最时尚资讯，这里还有最热辣的话题，这里是音乐自在游，你准备好跟我一起尽情享受精彩的音乐时光了吗？每天早上，我在这里等你。我们分享他们的故事，我们体味他们的别样人生。此刻你收听到的是《人物志》，我是主播林口。 头前他是奋斗里疯狂的夏琳，也是青春期撞上更年期里的体贴赫菲尔，是双城生活里执着的好金咪，当然也是北上广不相信眼泪里独立的潘云。而生活中的他除了是两个女儿的妈妈，也是妈妈团的追捧偶像，因为在网上的发布自己育儿经验成了大家的育儿大师，他就是马伊琍。与以往角色中都市白领不同，马伊琍在北京卫视热播的《剃刀边缘》中饰演关凯丹，从独立知性摇身变成了风情万种、以柔克刚的间谍形象。虽然呢，在这部夫妻档的作品拍摄期间，马伊琍受到了身为导演的丈夫严厉苛责，甚至因为过度紧张闹出过乌龙，但是呢，这也帮助了她突破了演戏的瓶颈。对此呢，她表示：“我相信啊，有一种胜利来自于煎熬。”煎熬并不代表不好，没有拍不完的戏，当然也没有过不去的坎。对于首次出演谍战戏的马伊琍而言，饰演这样一个美丽妖娆的间谍角色压力不小。她说呢，她不像都市里的角色，我能从身边的人身上看到原型，感知她的情感。她生活在那样一个纷乱的年代，没有人知道那个时候的他们是怎样的性格和情感，所以只能靠剧本去理解，自己去摸索。不过这部戏对于马伊琍来说最大的难题还是文章。剃刀边缘是马伊琍文章继小爸爸后再次合作的夫妻档作品，而文章再次担纲导演，素有最严导演之称的文章在拍摄时对太太马伊琍也绝不偏袒，甚至要求得更为严苛。一进组就被丈夫来了一个下马威，批他演的是行活，完全不能容忍。马伊琍回忆说呀，他基本上每一场戏都要提醒我，每一场戏都要说我，但人生呢就是不愿意被人家说，所以我一开始内心多少会有一些抗拒和一些不服。拍摄的前20天对我来说真的非常煎熬。其实文章事后呢也道出他这么做是有私心的，即拍出了马伊琍出道以来最美的一面。可惜呢，被蒙在鼓里的马伊琍还紧张过度，在片场闹起了乌龙。他曾说呢，我和丁老师演一场戏，关凯丹的台词特别多，我们两个人就紧张。我说话的时候呢，突然听到身后有脚步声，越走越近。我以为是导演走过来了，就很紧张。但是我也很纳闷，他为什么不说咔呢？后来才知道呢，原来是一个群众演员，不知道我们在拍戏，从我们身后走过去了。虽然在片场呢被导演苛责到崩溃的边缘，但作为导演的太太，马伊琍似乎更加理解丈夫对于拍戏的执着和认真。 他说呀，导演是一剧之主，他要保证剧的高品质，就必须要有高要求。其实文章呢，就像剧中的许从良，表面上嘻嘻哈哈，但实际上特别较真。他对大大小小的事情呢，都亲力亲为，他每一次每天都在不断的成长。除此之外呢，他也表示非常感谢文章对于自己的严格要求。他说呢，好话听多了也并非是件好事儿。当我遇到了一个瓶颈的时候，有人能够站出来否定我，或者是激发我的潜力，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我相信只有我跨过了那个坎儿，就会到达一个新的境界。关于娱乐圈的辣妈马伊琍，经常在微博发布与女儿的生活趣事，从讲述大女儿艾玛一岁时的哭声免疫系统，到普及各类母乳喂养的知识，从记录女儿参加合唱、画画、游泳，到吐槽女儿的剪刀手自拍。如今呢，已经是两个女儿的妈妈马伊琍，在衡量工作与家庭的关系上也变得游刃有余了。谈及生活与家庭的关系，马伊琍表示，这根本不用协调，不拍戏的时候呢，我就应该陪伴孩子的成长，事业与家庭应该是并驾齐驱，一直忙事业就会忽略家庭，而没有生活做积累的演戏也会枯燥，而一直生活不拍戏，戏就生了，就像长时间不用的刀，时间久了总会生锈。现如今呢，马伊琍不断受到妈妈团的追捧，大家呢不仅关注马伊琍与女儿之间的日常生活，还从马伊琍身上学到了不少育儿经。即使有如此多的追随者，马伊琍还是经常的反思。她说呀，教育这个东西没有对和错之分，现在我的某个举动可能要等到几十年二十年之后才知道对错，所以我一直说每个人的育儿方式都不相同，大家也不要完全效仿我，最好的状态呢是大家一起讨论，寻找更好与孩子相处的方式，因为没有人生下来就会做父母，这始终是一个学习的过程。 张开双手，试着拥有，跟着节奏慢慢的走，感觉自由，忘了所有，爱的路口我们携手，失落和忧愁曾经都有过，还好这一刻有你们共同度过，生活的借口也曾被左右，还好这一刻坚定等候，世界会因为爱而感动，生命会因为梦而不同，我们付出的努力有人能懂，世界会因为你而感动，我不会因为你而从容，我们会因为 用心聆听每一段故事，让我们一起分享更多的感动。这一期的人物志就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喽。 张开双手，试着拥有，跟着节奏慢慢的走，感觉自由，忘了所有，爱的路口我们携手，失落和忧愁曾经都有过，还好这一刻有你们共同度过，生活的借口曾被左右，还好这一刻坚定等候，世界会因为爱而感动，生命会因为梦而不同，我们付出的努力有人能懂，世界会因为你而感动，我不会

今天的你听音乐自在游了吗？嗨，你好，我是苏运营，我在听，你在吗？ 说些不适合之类的废话，反正你就是不再爱我了。好聚好散应该是我的回答，可是我就是不能那么潇洒。你尽管放心，我会原谅你，虽然我开始越来越恨你。过去点滴难道都不值得珍惜？该怎么爱你你才会满意？你的爱情已经到了尽头，天哪，我该做些什么才能让你多爱我一秒钟？其实我一直都在等，一直在等，等你爱我爱得多一些。你的爱情已经到才能让你多爱我一秒钟，其实根本就不必等，根本不必等。如果你轻易就会离开我，又何迷茫的一张口？我会原谅你，虽然我开始越来越恨你。过去点滴难道都不值得珍惜？该怎么爱你你才会满意？ 早安，我是 Nicole。 女人呢是感觉的动物，而男人则是感官的动物，这一点的不同呢造就了多少的怨偶。女人的太过敏感让男人处于防备状态，不得有一丝的松懈。有人说呢这是在乎而引发的反效应，也有人说呢这是在乎另外一半的体贴表现，也许是在这儿用了心之后的成果会令人意想不到。 跟随